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想去边度都听到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咁简单。 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com， 你的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和澳纽广东道的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的。大家好，我是世聪， 我是 Ivy。 今天是2015年1月1号星期四的， 是啊，新年快乐。 是啦，没错，2015年第一个的节目，也是祝大家步步高升，事事成功啊，这样。即当我们来到新年的时候，我们在西方国家和香港就有一样东西是有点不同的，这样。我们每一个新年在香港或者中国，即是很多时候会提及一个叫做新年愿望的这件事。 是啊，通常问你，2015年有什么愿望啊？ 是啦。但是西方国家就从来没有这样东西的，生日就有愿望，但是新年呢就没有愿望这样东西的，新年就有什么呢？就有一样叫 New Year's Resolution，即是一个新年的决志，或者一个新年的承诺，或者目标，是啦，就是承诺自己呢，就是今年要达到什么目标的，通常在西方国家呢，最常见的新年目标呢，就是要减肥的，或者要开始做运动的，或者开始食素的，即是通常都是跟自己的健康是有关系的，这样。有些人会戒烟啊，这样。 即是由自己开始。 是啦，有些人可能会说我要开始一个生意的，这样。这个就是西方国家那些人会做的事情。其实这个很好，因为当你到了一个新年的期间的时候，即是这个1月1号是一个新的开始，这样。就给你一个机会呢，就是可以开始一些你之前就 未做到， 是啊，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大部分的人呢，真的都是不成功的，通常去到二月呢， 未必的， 新年的，我说 statistic 啫，这个事实来的，statistic 呢，就是大部分人都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个都正常的，为什么呢？因为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嘛，是不是？即是你不试多几次怎么会成功呢？还有即是也都有另一个说话， 你不试多几次，你试多几年， 一个成功的人和失败的人的分别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成功的人是失败的次数是比失败的人更加多的，咁樣咁，所以其實呢樣都係正常嘅。咁即係你好少嘢係可以話即係第一次就即刻得嘅嘛，可能要試三次嘅嘛，係咪？咁 in which case 咧，咁你個 statistic 已經係 改咗啦。 唔係，你個 statistic 已經係得 25% 成功咯。咁所以呢個係正常嘅，亦都係應該，亦都唔應該因為即係難做而唔做咁樣咯。咁我都即係鼓勵一下各位香港嘅聽眾啦，咁樣。如果你係即係香港啊，可以崇洋下就學下呢一啲西方嘅價值觀，就唔好話咩新年願望啊，要世界和平，因為呢已經唔使講係冇可能嘅世界和平，世界只會越嚟越亂。咁但係你自己身上可以做到啲咩咧？嚇，你自己點樣可以即係有啲嘢可以做得好啲嘅，係咪賺多啲錢啊？要升職啊？又或者係健康裏邊做得好啲，做多啲運動啊，同小朋友玩多啲啊？又或者寫本書啊？即係唔知有啲咩嘅願望啊？ 即係唔知同朋友傾偈嘅時候就話你有咩目標啊？就唔好話你有咩願望啦。 係啦，咁呢一個就係我哋西方國家會做嘅嘢嘅，咁都鼓勵各位即係香港人，即係如果你係尊重呢一個西方國家嘅價值觀咧，都可以試一下，因為咧西人咧佢淨係會問你 What's your New Year's resolution？咁樣 resolution 就係你自己嘅決定，你自己決志，自己話要做啲咩，就唔會話哦 ，what's your New Year's wish 就冇嗰啲咁樣嘢嘅，咁樣我自己都有嘅，咁樣喺個新年開始咧，自己都有一個嘅目標啦，咁樣。咁我今年嘅目標咧就係唔好由年頭鬧到年尾，因為之後節目最主要 好，大家聽住先啦。 咁所以即係我希望就係咩咧？就係起碼一開始個節目就唔好鬧人咁多。 即 係 今日呢一個。 今日呢个节目就好难咁多， 一个好开始。 系啦，咁所以我喺呢一个ANZ Canton 嘅 Facebook page 嗰度咧，咁样就有听众就要求，就系话可唔可以讲下一啲移民嘅事咁样样吓。咁其实 轻松啲嘅 系啊，咁系啦，咁尤其是喂，而家系新年啦，1月1日啦，咁移民咧亦都系一个新开始嘅代表咁样样。咁嚟到新年啦，即系我都唔希望咁多负能量啦。虽然我知道通常听开呢一个节目咧，都系希望可以得到更加多负能量。即如果是哈哈笑的，即你都不会听这个台，不会听这个节目，即听开这些节目都是想自己生气， 但今个礼拜就有一点例外了， 是的，就讲一些移民的有趣事啦， 或者辛酸事啦， 辛酸事啦，这样，即我呢就是在80年代90年代移民潮来到澳洲的，那 Ivy 你呢？ 我呢就其实我的移民呢就是算是在这里读完中学，不是，在这里读完大学，然后之后就拿國籍咁樣樣咯，即係我嘅移民就係唔係話好似你幾歲就嚟到咯，我係十幾歲先嚟。係， 其實真係喺澳洲啊，或者喺好多西方國家移民就有幾個 phase 嘅，即係如果我哋真係話第一代咧，真係清朝扎邊咁跟住即係嚟到掘金啊嗰啲係第一代嚟嘅。咁但係嚟到今日咧，即係嗰啲基本上已經係變咗鬼佬噶啦，咁樣樣。 係啊，同化曬。 咁你點知道嗰啲係中國人咧就好得意嘅，因為佢嗰啲姓係好奇怪嘅嚇。咁我都識有幾個朋友咧，即係有啲得意嘅姓嘅。咁佢哋一定即係佢哋咧，雖然有中國人嘅樣咧，但係其實已經actually 係變曬鬼㗎啦，咁樣嚇。咁有啲姓可能係叫做Chi Ming 啊咁樣嘅。咁點解咧？因為佢可能個阿爺個阿爺咧就係叫黃志明咁樣樣。咁你知道中國人將個 last name 擺喺頭㗎嘛，即係將個姓擺喺頭㗎嘛。咁跟住 ，What is your name？ 黃志明。哦。Last name Chi Ming 咁樣，即係唔知點解佢咁諗啦，唔知點解佢咁諗，即係點解？ 可能嗰陣時佢哋啱啱嚟到英文又唔好啊，人哋叫問你咩名，通常都答曬全名嘅最安全。 我有一個 friend 個名字就係叫Mark Ho Ming 嘅，咁可能佢有阿爺個阿爺咧就係叫做 浩 即係陳浩明咁樣嚇，但係佢即係中文個姓就 keep 住就姓翻陳啊咁樣。 我識有個朋友咧，就係話佢嗰個姓即係又係好多代嗰啲，咁佢個姓咧係直情係例如李小強咁樣啦，佢連成個名。 强 吓，唔系啊，加埋个李字啊， 哦 ，Mr. Lee 萧强， 呢个就系而家个姓咯，即系之后个后代个姓嚟嘅咯， 吓， 咁仲加埋自己个名添。 咁其實真係呢啲可以喺出世紙度改嘅，咁但係唔知點解好多人都唔改啦嚇。咁但係即係當你係咁樣留翻個名咧，即係都留翻個歷史。個歷史咧就係即係你個家人咧就好耐之前咧就已經係 嚟咗落地生根 咁樣嚇。咁其實呢一個現今喺西方國家咧，真係都係好正常，因為其實咧唔知大家知唔知啦，但係好多西方國家，尤其是左膠嗰啲人咧，當佢生個細路仔嗰陣時候咧，佢就唔想個小朋友就淨係跟個爸爸姓嘅咁樣嚇，因為佢覺得咁樣係唔公平咁樣嚇，咁所以即係如果係有一個人係姓係姓 Smith 嘅咁樣，咁另外一個人就係姓Jones 嘅咁樣嚇，咁有好多人係叫做乜嘢 Smith Jones 咁樣，或者咩 Jones Smith 咁樣嚇，咁要中間有 hyphenation 啦，咁呢一個都係同中國人嗰個名咧就係似嘅咁樣樣，即係如果你 Mark Ho Ming 啊咁樣樣咧，咁跟住我即係啲人就會話，哦你阿爸係姓 Ho， 咁跟住你阿媽係姓 Ming 嘅，即係人哋會咁樣諗咯。 即 係 你改咗成個 Ming。 係啊，咁所以呢個第一代啦，即係第一代淘金嗰啲人咧，即係佢都有好多辛酸事啦。咁但係嗰啲我哋就唔熟悉，同埋都唔知道啦，因為話過咗咁耐，即係都唔到我講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即係之後當係有第二代嘅移民咧，就即係可能喺五六七十年代啊，即係喺即係唔知道因為啲咩理由就嚟到澳洲嘅咁樣，咁但係最主要係同八九係冇關係啦。咁 嗰陣時未到， 係啦。咁但係最大嘅移民潮咧，即係最主要嘅移民潮咧，就係當年八九六四之後咧。或者是當時知道是有97嚟到的時候咧，即係好多人有遠見嘅，即係知道香港即係都唔玩得好耐啦。 簽咗中英聯合聲明之後， 咁所以咧就開始咧就決定咧就要移民嚟到澳洲啊、美國、加拿大啊、英國啊咁樣嚇，嚟到唔同嘅西方國家啦。咁其實即係我哋屋企嘅背景咧都係咁嘅，就係見到即係睇住 live， 跟住我其實細個嗰陣時候我都記得呢一件事係發生。 你嗰陣時好細個添啫，仲係 幾多歲？嗰陣時候應該三歲零到啦嚇。 三岁零三个月。 但嗰个震撼系即系你由细个到你大人，你都系会感受到。 我相信有好多三岁几嘅小朋友咧，即系如果系睇住九一一嗰两个塔冧嗰下咧，即系你都 会不生难忘， 会记得噶，即系到今日你都会记得当时喺边度啊咁样。咁我都好记得，即系当时系坐紧喺边度嚟睇呢一单嘢。即系 我都记得， 我唔知道我系睇紧录影带啊定系咩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呢一个记忆真系系好深刻嘅，同埋即系就算。即係其實嗰陣時候你呢一啲場景都係不停咁樣播㗎啦，其實都即係你唔係淨係嗰一日先播㗎嘛，即係之後播足幾個月啊， 或者 係 當日簡直 loop 住嚟播咯，即係不斷 update 啊新聞啊咁樣。係 啦，咁所以真係好細個嗰陣時候，即係已經即係知道點解要嚟澳洲嘅。咁因為其實就算細個嗰陣時候，即係都間唔中咧係要。即係去中國旅行啊，或者去啲唔同嘅地方啊，咁樣樣，即係都會去下大陸嘅。咁我就好記得咧，即係細個嗰陣時候去深圳咧，即係我阿媽咧係要捉得我好緊嘅咁樣樣。即係因為好容易俾人捉啊，好容易俾人拐帶啊咁樣樣。咁喺街上面咧，真係有好多小朋友行乞嘅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咁同埋即係去到中國之前啊，阿爸媽都要同你講嗱，你去到中國小心啲啊，即係唔好亂咁講嘢啊，因為即係我屋企都係 哦係，我爸媽即係同我 係啊民運人士啊嘛，咁樣樣係咪？咁 我爸媽唔係。但佢都咁 樣，咁所以即係嗰陣時候六四之後，即係都有上街大嗌呢一個打倒李鵬啊！即係我好記得呢個嘅。 你有冇上街啊？定係阿爸媽？ 唔係阿爸媽帶我上街咯，即係打倒李鵬咁樣，即係要大聲嗌啊咁樣樣，即係我好記得呢樣嘢嘅。咁所以即係當我去到中國，即係去中國唔知度假定係咩嗰陣時候咧，阿爸媽即係都千叮萬囑啦。嗱，打倒李鵬喺香港可以講，但係你咧過咗關之後咧就唔可以講呢句説話。咁所以即係 因為 真係 覺得你會講嘅。 系啊， 虽然你嗰时得几岁， 系啊，所以由细到大咧，即系都知道，即系或者都已经有一个印象咧，就系中国咧同埋香港系好唔同嘅咁样，咁同埋即系九七之后咧，即系当中国系会接管香港，即系只会有衰嘢，就唔会有好嘢嘅咁样。咁所以即係嗰陣時候，即係好細個已经系有呢一个嘅意识啦，咁样，即系点解要 走啦？ 嚟澳洲咧，点样去外国咧？咁样吓。咁即係但係你当时都喺香港长大㗎啦，咁嗰陣时候你即係咩境况呢咁样。即係屋企有冇諗过移民呢？ 哦，有嗰陣时候，其实因为发生呢件事呢，即係屋企人都係諗住移民，但就唔係諗住移民去外国囉，即係唔係諗住移民去西方国家囉，係諗住移民去新加坡囉。咁你知somehow就係囉，因为新加坡天气太热了，所以是住不惯，所以是不移民了。然后之后就 是因为太热，所以就不去。为什么不想西方国家呢？但 冇諗過咯，嗰陣時，因為始終 因為大部分人都係去西方國家嘅，其實都 因為嗰陣時其實咧嗰段時間咧有多叫做技術移民嘅，咁嗰陣時嗰個年代咧，我知道澳洲最缺乏咧就係老師啊，係 啦， 老師或者係其他方面啦，但係因為我爸咧就係工程師嚟嘅，咁 whereas 嗰陣時澳洲就係未 有咁多嘢起啊，嗰陣時經濟低迷 嗰陣時就係未有接受到工程師係做呢個技術移民其中一樣，咁變咗咧就移民唔到。咁啊，所以变咗移民，就谂住移民去新加坡嘅，近近地咁样。但系咁鬼死热，我就话唔制。咁跟住阿爸妈就算啦，唔移民啦，嚟香港啦咁咯。 哦，其实因为你话唔制嘅， 我话一句话唔制咯。 哇，咁样样， 你好后悔嘅呢件事，其实对我嚟讲， 点解咧？住喺澳洲唔好咩？ 唔系，真系喺香 港民主国家。上次听阿 Cheryl 讲新加坡系即系有冇民主啊咁样样。虽然嗰啲住屋个即系个情况都好过澳洲。 但系如果你而家再谂翻起过往呢十几年，甚至乎九七之后嘅事，你其实你见到系即系变得好快。虽然自己唔系身在香港，但系屋企人喺香港嘅时候，佢都会同你讲究竟即系而家原来香港变成咁样样。咁嗰阵时嗰刻我就觉得，如果嗰阵时一家人移民咗新加坡，咁而家可能个境况又唔同。即系虽然可能你话新加坡可能都未必话好得去边咁。但是始终比较上我相信新加坡应该是会好住啲。 同埋熱下都惯嘅其实都。 你呢个唔深究啦。 哦咁样样 ,ok。冇错啦，即係你剛才都讲到呢，即係澳洲就最缺乏嘅老师啦。咁我阿爸阿妈两个都系教师嚟嘅咁样。咁但係呢佢系文科教师，即係尤其是阿妈呢佢系教中文嘅。係啦，佢教中文嘅。咁我阿爸教體育嘅咁樣，兩個都係教師，咁 technically 係需要嘅咁樣，咁但係就兩嘢啦。咁首先就 有冇教書咧？我想問 你冇嘅，點解咧？即係你教數學啊，咁即係可能有工作啦咁樣。咁但係最主要就係咩咧？咁你喺澳洲邊度要中文教師咧？因為嗰陣時候咧，即係就算呢一個叫做second language 嘅學科咧，最主要係學法文同埋。 日文嘅，即係就算我讀緊中學嗰陣時候，即係2005年之前咧，澳洲嗰個最主要嗰、那個那個焦點咧，即係都係日文嘅咁樣樣。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咧，即係澳洲同埋日本嘅關係咧就好密切嘅嚇。即係過咗第二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候咧，澳洲係差唔多係全世界最早嘅國家咧，係同日本係建交嘅嚇。咁、所以澳洲同埋日本嗰個關係咧，即係咁多年都好好嘅，其實都嚇。咁所以即係一開始咧就係學就是学这个日文啦，另外法文呢也是一个欧洲很通行的语言的、所以都是这两个的语言 最需要、 但是那时候中国又未好像现在那么巴闭崛起啦，即是现 在教普通话 啦，但是现在的 focus 就去了普通话啦，就没那么多人学日文啦和、法文啦这样、所以即 首先我妈呢即是懂得教中文这件事就是完全 totally 是 useless 的，就没用的，所以呢就是根本就不需要的。另外就是什么呢，虽然我爸呢他是教体育啦咁样，咁但系即系你睇下而家教体育嗰啲大大只只啲鬼咁，点同人哋即系比咧咁样吓？咁所以即系都系冇用。咁所以即系当我哋系嚟到澳洲嗰阵时候咧，就系、是、即系其实系完全系由头开始嘅。咁呢同好多其他即系技术移民嚟到就唔好同咯，因为好多人嚟到澳洲咧，即系都可以做翻自己嗰一行嘅。咁、但我自己屋企咧就系、是、基本上是要由零开始的， 同埋好多时候嗰一代嗰啲移民一嚟到都会开餐馆 吓， 系啊，开餐馆啊，即系细细地你唔系开茶楼，但系开餐馆好多都系做呢样嘢， 系啦， 即系都唔系同自己职业有关。 系啊，咁我首先细个咧就系飞蓉臭大，所以阿妈又唔系特别煮得多嘢啦，咁样样。咁我阿爸又唔识煮饭嘅，佢最叻就系炒蛋咁样样， 同埋煎肠啊， 系啦，同埋煎肠。咁所以咧就系、是、即系开餐馆咧，即系都唔到我哋屋企搞噶啦，咁样样。咁但系通常嚟到即系外国之前咧，即系好似你咁，你都要做一个 site visit 啦，即系去到新加坡做个 site visit， 睇你喜唔喜欢啦，睇下欢唔欢喜咁样样啦。 系啊， 咁呢一个就叫 咁好明 显， 我 系 好唔欢喜。 咁呢个就叫 landing 啦，咁样嗰阵时候就会去啲唔同地方嘅。咁我记得我屋企嚟到嗰阵时候，第一件事咧，嗰阵时候应该系四岁到啦，咁样基本上八九发生之后就即刻 landing 吓。咁就去咗墨尔本、布里斯本同埋雪梨咁样。咁墨尔本咧天气咧就太奇怪，唔系太奇怪，即系一日四季嘅傻嘅墨尔本吓。咁另外布里斯本就太热，同埋太落后咁样， 太潮湿。哦，系嗰时咩都冇咧， 冇错。咁但系雪梨就 perfect 嘅，咁所以就 decide 咗就嚟雪梨啦，咁样样吓。咁嗰阵时候嚟到雪梨咧，雪梨就真系叫做雪梨嘅，就唔系叫悉尼嘅。 即系咪欢迎雪梨嗰个机场嗰度系嘛 ？Welcome to Sydney。 嗰阵时候应该冇写咁多中文添啊，嗰阵时候 就 Welcome to Sydney 咁 啊。系啊，咁同埋即系当你嚟到澳洲咧，喺九十年代头。即系当你系讲 Chinese 嘅，就一定系广东话。 吓， 当你系讲即系写出嚟嘅中文咧，永远都系繁体字咁样样嘅。事实上咧，即系即系我成长嘅区咧，都系算系多华人嘅咁样样。咁但系到我真系认识系有大陆人嘅同学咧，系即系同班嘅同学咧，系要到我中学九年班先至開始有咯， 即係九十年代尾咯。 唔係呢個係二千年頭、哦、之前基本上係冇乜大陸人喺澳洲嘅，係極少嘅、唯一有講普通話嘅咧就係一部分台灣人，但係台灣人又真係都唔多嘅咁樣嚇。咁、我其實真係都係見證住即係雪梨嘅華人社區有一個廣東話香港嘅社區、就變成一個 focus 喺大陸嘅市區咯咁樣。其實即係我係去到大學嗰陣時候，就呢個係一個啱啱嘅轉折點嚟嘅。佢係我讀大學第一年係2005年啦咁樣嚇。因為咧我開始 join 咗啲華人同學會嘅嗰陣時候。嗰陣時候嗰啲 executive 咧，可能已經係讀咗大學兩年或者三年嘅，即係佢2001年、2002年開始即係讀大學啦，咁樣樣，全部香港人嚟嘅， 嚇、 咁但係到我即係去到嗰陣時候咧，就一半一半嚇，咁、到我即係讀完我第一個 degree 嚇，畢業我第一個 degree 嗰陣時候咧，就係十個裏邊都唔知道有冇一個嘅， 嚇、 所以即係呢一個轉變咧係好快嘅。是 几年之间的事 是的，就无端端一次过变晒咁样嘅。咁嚟到澳洲嗰阵时候，即系初嚟到澳洲嗰阵时候，即系所有嘢都系华人都系讲广东话嘅香港人啦，咁样咁所以都系同声同气嘅咁样。咁最想 share 或者有啲咩少得意嘅嘢咧，就系、是、唔知记唔记得喺呢、這个富贵再逼人里边咧、就有一个 part 咧就系肥肥话要睇戏啊嘛，咁样。即系佢就租咗名带，咁呢个就系《京华春梦》嚟嘅。咁跟住阿彪叔就话《京华春梦》，你又睇啊？今个星期睇咗八次啦。咁跟住佢话 睇十次又系三蚊，睇一次又系三蚊，梗系睇得够本啦咁样样。 系系。 哇！呢一个咧就好真嘅，其实系吓，即系真真地一半一半啦咁样样。因为点解咧？因为其实所有人咧都系会有两部录影机嘅，咁所以你租嗰套戏咧。你租嗰套戏你一定会录嘅，咁、但系你录咗之后嘅，你系会不停咁样睇嘅咯。咁所以即系如果俾我嚟讲咧，即系《唐伯虎点秋香》，我一定睇过一百次，真系有睇过一百次咁样样。 我嗰阵时咧又冇话耷大呢样嘢，因为嗰阵时咧，因为我唔系住雪梨嘅，嚟到嗰阵时，咁我系住 Newcastle。 系咩年份咧？呢、這个？ 呢、這个系二千年头。 哦，其实我系讲九十年代至二千年啦，即系。 但我嗰 阵时 系仲系睇，都系仲系录影带嘅时期嚟噶嘛。 O K， 咁成日要出边租带咯，租 TVB 嘅。 系啦，嗱嗰阵时候喺雪梨咧，就好多即系嗰啲TVB 嘅供应商定系批发商嘅吓。咁嗰阵时候亚视都有少少 market 嘅，即系你可能五间 TVB 嘅就一间亚视嘅咁样样，因为嗰阵时候亚视都有少少嘢好睇嘅，即系例如蜡笔小新同埋寻找他乡的故事咁样样，咁但系之后都冇乜其他噶啦，咁就咁所以当时咧嗰啲人咧就会租带咁样样，咁咧呢一个即系其实租带呢样嘢咧系好制造到一个小社区出嚟嘅， 哦系啊， 因为点解咧？因为你租带之后咧。即係你知道我哋唐人嘅啦，係咪？即係唔會話個個好 honest， 個個自己租噶嘛。租咗之後，第一樣嘢就即刻 make 個 copy，make 個 copy 之後咧，咁跟住借俾其他人，咁而其他人佢又 make 個 copy， 咁之後又借俾其他人。 喂，你知最尾嗰個睇嗰個咧好慘啊！通常啲帶 花曬㗎啦，冇錯， 窒下窒下啦。 嚇、啊，所以呢個好搞笑呢個其實，所以其實呢一個 membership 咧，通常咧就唔會話一個人就所有嘢租曬，因為咁太肉酸啦。通常可能係一個喺一個 group 裏邊，即係一個 group 可能係有二十個。咁可能一部分人係有 membership 嘅咁樣，咁就唔同嘅人就會租，每一次咧都係唔同嘅人租咁樣，咁所以呢一啲錄影帶鋪咧，真係大部分都唔做得長嘅，即係好多都好快執笠嘅，因為個個都係咁樣抄嚟抄去咁樣。 但 係 嗰時一餅帶好貴㗎，租一餅帶。 租一餅帶好似係租十蚊一餅啦，咁樣樣嚇。 邊有貴？你諗下一套劇喎，你一套劇成十幾廿集喎，你一餅帶可能係 五蚊啊，係咪啊？ 差唔多三至五蚊到啦。 三至五蚊 ，OK。因為你一餅帶咧，其實係錄到 幾集咁樣樣嘅， 錄到幾集嘅啫嚇。 係咯。 但其實咧，即係就算話呢一啲嘅即係 TVB official 嘅供應商咧、其實佢哋都有翻版，唔係佢哋都翻版嘅，因為照計 TVB 佢係 佢喺 TVB 度得啫嘛， 唔係 TVB 佢係發行幾多個 copy 俾佢嘅，因為佢自己都要買嘅、可能發行五個 copy 俾佢咁樣樣，咁但係呢五個 copy 咧，佢自己都得嘅嚇，咁所以即係就算其他人係呃即係呢一間租大公司咧，其實呢間租大公司最後都有呃翻 TVB 嘅，其實都嚇、因為個個都係差。 咁而家都冇啦，冇曬呢啲鋪頭。 啊，而家都冇嘅。咁但係而家仍然喺澳洲都有一啲 TVB 發行商咧，就係專係 suppose 咧係賣啲 TVB 所出嘅 正版 DVD 嘅。但係佢哋每一間都必定會賣翻版嘅 TVB 碟咁樣。咁所以 唔係正版擺出邊啲咯，翻版擺入啲嗰啲。 你一定揾到嘅咁樣嚇。咁所以嗰陣時候嗰啲鋪頭咧就唔做得長嘅咁樣嚇。咁、但係就有幾間咧，即係一定有幾間就做得住嘅。咁所以嗰啲帶咧，通常都傳嚟傳去啊，咁樣。咁一套劇集咧，可能係有十餅帶咁樣。 係啊，差唔多。 咁你一次可能係租四五餅啊，咁樣。咁所以即係通常啲人睇劇集嗰陣時候咧，係一撅撅咁樣睇嘅，即係唔係好似而家咁樣我隨手要 download。係 啊。 咁就一撅撅咁樣睇。 要等㗎。 而家我睇到第一二三四五啦，咁然之後就傳俾下一個人。 係啊。 之前嗰陣未睇完喎，咁然之後就要俾我。咁所以當你睇得唔夠快，係會俾人鬧嘅。係、你睇快啲啊！你做乜事啊？ 你蹲住我，幾日冇追咯。 係啊，你唔好俾你俾住三四我先啊！你五遲啲先再俾 我。食緊飯冇氣睇，好慘喎！ 啊，呢個好搞笑啊！呢個真係嚇。咁同埋以前每一個人咧屋企咧都係會有咧一部紅色嘅車嘅。 啊！ 呢个系咩咧？回带机系啦，即系当你睇完嗰时候咧，就摆翻入去嗰个机嗰度，就用回带机嚟回带咁样。咁到咁上下咧，就开始有 TVB 啦，咁样样，即系海外TVB 嗰个 box 咁样样 ，TVBJ 咁样样。咁呢个 TVBJ 咧，佢大部分人都冇嘅，因为好贵吓，所以其实即系就算你系租带咧，系比较划算啲嘅咁样样。咁但系嗰阵时候都有 TVB 啦，咁。但係嗰個問題就係咩呢？就係、是租帶咧係會快過 TVB 嘅，因為通常即係喺澳洲 TVB 咧，佢係等喺香港套劇全部做曬啦， 佢先至喺澳洲播嘅。 哦， 咁所以 佢咪同步 系啦。咁点解要咁做呢？因为其实有咁多人开咗呢一啲嘅录影大铺，佢哋又系 official 嘅 TVB 嘅 outlet 嘅、 嗯。 你咁对佢好唔公平噶嘛？系咪？哇！有冇搞错？你而家喺你而家买部机咁点得先？咁样系咪？咁所以咧，佢就即系推后啲咯，即系等套剧出晒嘅你先出咁样。咁所以嗰阵时候就即系呢两样嘢系好难 balance 嗰阵时候就。所以即系呢一个有得睇录影带呢样嘢咧，其实系对喺海外华人咧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样嘢嚟嘅，即系都系靠 系，同埋相信每一个家庭都会遇过，即系都会睇过呢啲。 系啦，咁我屋企尤其是咧，即系我嘅成长有啲惨嘅咁样，因为我屋企咧系唔中意煲剧嘅吓，咁、但系我就好中意中文嘅。咁点解我中意中文咧？最主要因为我唔中意英文，因为我细个英文唔好啊，咁所以即系我系好想有多啲机会咧，就睇多啲中文嘢啦。咁同埋另外。就是什麼呢你要知道当你是移民之前呢我哋屋企用咗一年嘅时间嚟准备就系咩咧？就系、电视有啲咩冚冷录鬼晒佢，咁所以嗰阵时候咧，我哋系带咗几百饼带咧，就系嚟到澳洲，即系嗰阵时候系每一日嘅闪电传真机都一定会录，即系包括佢，即系唔系净系录咗叮当啊咁样，即系你就算中间嗰啲 part 啊， 系 啊，吓，即系成集系全部录晒嘅。咁星期六有啲咩得意嘅卡通啊，即系都有全部录晒嘅。咁、所以你要知道嘅就系咩咧？就系我哋带几多。帶嚟到澳洲就係得咁多啦，因為嗰陣時候都冇租帶，即係初嚟真係連租帶都冇，嗰陣時候係租帶都冇嘅。你嚟到澳洲，你係冇方法係可以得到任何廣東話資訊。除咗報紙同埋電台之外，係冇其他廣東話資訊。咁所以攞啲節目你錄幾多就係、是、有幾多。 即係其實嗰陣時睇新聞都係睇唔到香港嘅新聞嘅，就係、是、唯有靠睇報紙嘅啫。 嗰陣時候咧，好似 SBS 係有一個亞視嘅。亞視嘅新聞直播嘅，咁好似係朝頭早五點鐘啊嗰啲咁嘅時間。 哦，係係幾多幾多？ 係啊， 分段噶嘛，即係唔同個語言，跟住唔知幾多點咁。同埋佢唔係成日都有嘅呢一個新聞。 好似係幾日先有。係 啊，幾日先有一次。 係啦，咁所以即係電視咧，你就係錄幾多就有幾多。咁所以嗰陣時候就好瘋狂咧，就要不停咁樣錄嘢嚇。所以嗰陣時候咧，我係五歲都未夠啊，我已經識得點樣錄嘢啦。咁所以嗰陣時候， 你阿爸你阿爸 train 你， 已經識得點樣錄嘢嗰陣時候嚇。因為嗰陣時候錄嘢唔係咁簡單嘅，嗰陣時候你要。擺名打入去啦，你要撳個錄嗰個掣同埋 play 啦，咁跟住即係你要錄到佢唔好中間有花嘅，咁跟住你要 stop 咗 rewind 翻去之前嗰個位 stop 翻，咁跟住之後先再錄，又或者錄嗰陣時候撳 pause， 咁跟住個節目做翻嗰陣時候咧就要即刻極速就撳翻個 pause 掣啊，咁所以你賣廣告嗰陣時候又唔可以走啊，但我好細個嗰陣時候五歲咧就已經識得用個錄影機嚟錄嘢，同埋咧開新帶嚟錄嘢，嗰陣時候我係自己 autopilot 嘅，即係你要諗下一個五歲嘅小朋友咧，即係我阿爸咧係會帶一大堆即係呢一個吉嘅 錄影帶， 錄影帶，即係空嘅錄影帶咁樣。我係識得將佢拆開，將佢咧將出去插部機嗰度教啱 channel， 因為咧你要知道係咩喎？你嗰個channel 咧，你唔係喺部電視嗰度教噶，你要喺個錄影機嚟到教嗰個 channel 先係喎。咁樣我要識得教啱 channel， 識得錄嘢咁樣樣。咁跟住之後咧，成餅帶錄曬啦，我要識得咧搣咗。錄影帶嗰粒嘢，因為嗰粒嘢一搣咗嗰陣時候咧，就唔可以再錄噶啦嚇咁樣。咁但係如果有時冇帶嘅，或者知道嗰餅帶係嗰啲嘢可以唔要噶，我識得搣膠紙將嗰個窿咧就冚翻佢，咁跟住咧就可以錄嘢啦。我係五歲識得搞啲咁嘅嘢噶啦，就已經嚇。咁但係因為就有咁嘅需要咯，因為你 而家細仔俾我識啊，根本都唔知咩叫錄影帶啊！ 你就咁，求其 download， 我 download 咗就成個節目喺度噶啦，咁樣嚇。係咯，咁所以即係嗰陣時候你錄幾多節目就有幾多節目，咁所以即係我細個睇嗰啲卡通咧，係都係嗰一堆卡通，所以好得意嘅就係咩？你見到咧喺九十年代嚟到澳洲嘅。小朋友啊，當時是小朋友那些他們是整個九十年代是不見了的，即是好像是歷史裡面他們是在個石頭下面的， 即是沒有那段記憶， 但是他們只是有九十年代之前或者九十年代頭，但是中間那段時間是全部是沒有了的。 嗯， 啊、我 exactly 就是這樣、因為那時候就算去到二千年頭開始可以買一些DVD 了樣、或者是其他歌手的 CD 了樣、那時候呢即一隻 Twins 的 CD 呢是$35一隻 澳币、 澳币、澳币$35、你就算而家都话贵啦，但系嗰阵时候系十几年前，十几年前$30、 因为嗰阵时冇途径啊嘛，嗰时又冇 download， 即系嗰阵时啱啱 internet， 即系互联网，即系啱啱。 嗰阵时候啊，你 live 听。 港台都唔得啊， 咪咯 ，live 听港台都唔得，系啊，咁所以系真系冇其他途径嘅。咁如果你系要听节目就点样咧？嗰阵时候咧，即系我阿妈就有啲朋友咧，就系会录咗商台一啲节目咧，我仲记得《茶煲里的茶督撑》。咁跟住之后咧，就会用收音机咧录音带，咁跟住之后咧就寄去澳洲嘅。咁呢个 系细细饼嗰啲啊？ 錄 cassette tape 咯， 哦 cassette tape 咁然之後就寄嚟澳洲嘅，咁呢一個係唯一嘅途徑就可以聽到香港嘅資訊啦，咁樣啦。另外就是音乐啦，咁我哋咧转咗头翻嚟可以继续讲。咁如果大家有啲咩移民嘅经历咧，可以上网我哋 Facebook page ANZ Canton 留言。好，我哋好快翻嚟。想去边度都听到澳纽广东岛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就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是、咁简单。 澳纽广东岛 ANZ Canton。com， 你的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好啦，翻返嚟第二節嘅澳紐廣東道嘅澳洲路邊社，咁就講到呢一個移民新鮮事啦。咁就係講到關於點樣可以得到華人嘅資訊啊，咁樣咧。咁尤其是即係喺 entertainment 方面，尤其是電影啊同埋音樂方面咧，好多喺早期九十年代澳洲咧，佢哋係即係 time warp 咗，即係時間係停留咗喺1985年至1991年嘅呢一段時候嘅咁樣。咁所以即係對我嚟講咧在澳洲最重要的就是懂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揸车，因为你去哪里都要揸车的、嗯、樣所以小的时候呢我家人揸车呢都是听回音乐广东话的歌的音乐、嗯嗯哪 有歌手 我们呢 totally 呢是有40柄录音带、 嗯 啊、那时候录音带都是这样的，即之前呢就会问人借一些CD 樣由 CD 呢录落 cassette tape、嗯、之后就可以拿走了樣、嗯、那时候呢我熟悉的歌手呢就是有许冠杰、林子祥、张学友、张国荣、陈慧娴、Beyond、徐小凤、梅艳芳呢几个歌手嗰啲歌咧，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歌星， 我差唔多系全部识晒，尤其是许冠杰咧，我系每一首歌都识晒，唔使睇歌词。因为谂下，即系呢几个歌手，我系听足十年，中间系冇听任何嘅新嘢，但系呢一班人咧就听咗佢十年、嗯，所以每一首歌 系不停嘅 loop 住、 啊，都系识唱。咁所以真系而家真系有好多 uncle， 哇，真系你呢啲歌都识唱嘅咁样。咁点解识唱咧？ 佢觉得好出奇。 系啦，就系、是、因为我嚟到澳洲长大嗰阵时候，就系、是、听呢啲歌就听足十年。 系 电影都系一样，点解《唐伯虎点秋香》啊、《逃学威龙》啊、咁样。 周星驰嗰啲。 周星驰嗰啲，我系真系睇过100次咁样。 系。 咁嗰阵时候细个咧，即系我英文唔好啦，咁同埋阿妈都系。想我學多啲英文咧，咁所以咧佢係禁止我咧喺日頭咧就係睇中文電視嘅咁樣嘅，咁嗰陣時候我是要偷偷地睇嘅咁樣，即係我知道香港有好多人去偷睇鹹片啊咁樣啦，咁跟住即係要將佢 rewind 翻嚟之前嘅話，我係偷睇《唐伯虎點秋香》啊，或者係一啲廣東話嘅卡通片啊咁樣，我就係偷睇呢一啲嘢嘅嚇，咁系啦，咁嗰陣時候，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即係又冇途徑可以下載音樂啊、嗯。就算你有嘅，去到2000年頭啊，都係要逐隻逐隻歌 download。你 download 一首歌可能用半個鐘頭嘅咁樣。咁如果你係要 嗰陣時都唔係 broadband 添。 係啊，所以嗰陣時候咧，你 download 音樂咧係 download 得好有心機嘅，你會。首先逐隻逐隻歌 download 啦， 你好珍惜噶， 你好珍惜 噶，系啊。 嗰陣時候有個 CD writer 都唔係容易事啊、嗯，即係有 CD writer 都我八年班九年班嗰陣時候先有啦，咁樣嚇。嗰陣時候你逐隻逐隻歌 download 啦，咁跟住之後 download 咗你咧就會將佢抄落只碟嗰度，咁跟住咧將佢嗰個CD 嗰個封面咧，你會將佢 print 埋出嚟，咁跟住你會將個 CD case 咧就揭起後邊咧都整埋，即係嗰陣時候有曬 program 啊， 係 可以俾你印翻嗰個封面出嚟嘅嘛，即係 你 係 整到好似一隻真係正版。 你諗下你嗰只，即係你唔好似而家咁啊，即係我 download 一隻碟5分鐘 download 多，點會搞咁多嘢啊？即係我抄落只碟度都覺得煩。 你衰啊，你咪再抄過咯。 但係嗰陣時候你要知道咧，你 download 一隻歌係用半個鐘頭嚟 download 一隻歌，咁、你大把時間可以搞啲咁嘅嘢咯，咁嗰陣時候就係咪？係啊，同埋嗰陣時候咧，我屋企管教好嚴啊嘛，咁所以咧，我一年咧只係可以睇一套劇集。 TVB 剧集， 系 TVB 剧集。咁所以咧，即系我系有机会睇剧集嗰阵时候咧，系好珍惜嘅。咁所以一套剧集睇完嗰阵时候，我会喊嘅， 系好失落啊！突然， 哎呀，以后即系 又要等下年啦、 啊，即系今年有冇得再睇，下年先有得再睇啦，咁样样。 但系你唔会扭嘅咩？即系你唔会希望可以睇多少少咁，即系可能两套、三套咁。 诶、唔会咯， 即系逢假期就可以睇咁样。 唔系，即系如果要扭到，都要我阿爸阿妈有先扭到噶嘛， 系 咪先？佢哋都唔睇，咁我点扭到咧？系咪？咁、但系嗰阵时候，即系我就一年只可以睇一套剧咁样吓。咁、其实呢一个系比普通人系少嘅，其实就吓、因为大部分人都我啲同辈啦，睇剧集嘅次数都多过我嘅咁样。咁嗰陣時候另外就係咩呢，即係如果你要睇香港嘅新聞啦，就都有蘋果日報，但係蘋果日報呢係要等人哋寄返嚟嘅咁樣。咁、可能一個月呢就一次，咁同埋你要去嗰啲即係華人啲報紙檔呢就係要落訂啦咁樣。即係你可能落20蚊訂。 嗰時一周刊啊東周刊嗰啲都係 㗎。都有嘅，但係好貴囉，即係你就算 CD 啊嗰啲都係好貴咁樣。系啊，所以嗰阵时候真系唯一系有一啲 live 嘅华人资讯咧，就系华人电台咁样样。咁嗰阵时候喺雪梨咧，即系有两间最大嘅华人电台啦。咁我即系之后最后都系喺其他间做啦，咁样样。咁一间就系 2CR， 一间就系 2AC 咁样样吓。咁我细个嗰阵时候咧就好中意听嘅，因为我中意广东话啊嘛。即系其实你语言嚟讲，你其实只系得两个可以俾你拣嘅啫。英文我又唔中意，因为我英文又唔好咁樣，係咪？咁跟住之後，另外呢就係、廣東話就有 2CR、2AC 聽嘅，咁、即係一聽到就好開心嘅咁樣。咁嗰陣時候呢， 有親切感。 係啊，嗰陣時候我係嗰啲廣告啊，因為喺澳洲呢就唔係不停 update 廣告嘅、即係你同一個廣告呢係聽足廿年嘅，真係、聽足廿年嘅。你今日開返呢一啲嘅 2CR 或者 2AC， 你係聽返廿年前聽過嘅廣告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候呢，真係我係識得念曬嗰啲廣告嘅。咁所以我係點樣入行嘅呢？嗰陣時候我係11年班啊，即系我有一次就翻教会咁样样，咁即系喺 Sunday School Class， 即系我喺度乱笠嘢，咁跟住即系我喺度扮其中一个嘅广告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咧，即系嗰个 leader 就话俾我听，咦，你知唔知即系呢个叫陈卓健，即系佢系呢个电台嘅 台柱 嘅台柱，即系你知唔知佢翻我哋教咁样，有啲咁嘅事咁样， 你俾人发掘咗 系啊，咁跟住之后我就即刻揾佢同佢倾偈啦，咁跟住之后佢即系嗰阵时候我都读紧中学嘅，咁跟住之后佢就我介绍你啦咁样样，咁跟住即系我。畢咗業，中學畢業之後就去咗呢個 2AC 做啦，咁樣。咁咗一段時間，咁跟住之後就再去咗 SBS 啊，咁樣咯嚇。咁嗰陣時候係係好得意啊，因為嗰陣時候喺八九十年代啊，咁樣樣咧，即係好多啲愛情故事啊，咁同埋嗰啲年青人節目有個天字嗰啲啊，即係天外有天啊，天空之城啊，大寫 TEN 嗰啲咁樣樣咧，係好鬼老套。咁但係嗰陣時候真係好多呢啲節目，而真係好多人聽，因為好似我頭先講，你冇其他途徑，你而家好容易啊，你隨時開機聽到網台嚇，你可以即刻聽到商台咁樣，你可以聽網台又可以。咁所以根本你而家住喺澳洲咧，同埋住喺香港基本上係冇乜分別嘅。你落街又係成街中國人，係咪？咁所以真係，就算你而家係移民嚟到澳洲咧，你唔會再經歷到即係我哋當年八十年代所經歷到嘅嘢咯。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候係即係絕對一個磨練嚟嘅，絕對一個磨練嚟嘅嚇。咁尤其是即係你移民之前咧，喺香港咧就好多嘅公司係。就係、一啲嘅課程，就係、教人，即係嚟咗澳洲啊，嚟咗外國之後咧，有啲咩要準備啊咁樣樣嘅。咁我阿爸阿媽咧就係、俾人困咗嘅。咁佢翻咗幾個嘅課程就係咩咧？咁第一咧就係一個剪頭髮嘅課程咁樣樣。咁我阿媽咧就係、要學剪頭髮嘅。咁但係其實呢個係戇居嘅，因為其實喺澳洲四圍都係有即係有地方剪頭髮，仲唔貴添？咁點解要學剪頭髮咧？咁樣樣。咁但係佢就塑造到，哎呀，澳洲乜都冇㗎，要剪頭髮咧好難㗎咁樣樣。咁我記得嗰陣時候咧，我細個五歲啊。我一出廳嘅次次都嚇親，點解？因為佢剪頭髮嗰啲死人，啲人頭公仔啊，哇嚇鬼死我真係！朝頭早次次起身見到都驚一次，同埋我夜晚唔敢出去廁所，因為我驚嗰個頭會 真 係會熱死我， 飛去嗰啲啊！ 係啦，咁樣樣。咁另外我阿爸咧，佢就參加咗咧呢一個嘅汽車維修嘅課程。 啊，唔係 OK 啊，而家有用啊！ 乜邊有用啫？有 NRMA 啊嘛，大佬嚇。嗱，因為澳洲其實事實上咧，嚟到澳洲咧就一個嘅保險公司叫 NRMA。咁咧 NRMA 咧佢就一個 roadside service 嚟嘅。你有啲咩死火或者咩情況，你打個電話，你撥個輪嚇，你撥個輪咧，佢就會出嚟幫你手啊。 早快咗啫添。 咁所以其實呢一樣嘢咧就從來冇要做過嘅。咁我阿爸即係我哋屋企移民咗廿年啦，從來冇換過一條車胎，即係冇需要自己換一條車胎，全部都係 NRMA 搞掂。咁所以呢個又俾人困咗。 喂，同埋諗一樣嘢咧，就係嗰時移民咧，一定要帶嘅嘢咧係紙巾啊。 啊，系啊，冇错冇错。 你有冇带好多纸巾过嚟噶？ 系啊，有啊有啊。 因为我移民嗰阵时候，批咗几箱纸巾。 系啦，呢一啲唔知系边啲咩师奶喺度廿文廿文，因为几夹夹咧咁。 呢度冇纸巾用啊，可能做树皮用噶咋？澳洲 澳洲冇纸巾用，一定要带多啲纸巾。咁跟住之后，哇，系啊， 喂，仲要系带 temple 啊，嗰阵时香港。 系啦，嗱，我话俾你听，嗰阵时我系劈咗三大箱 temple， 即系大箱嗰啲啊，系高过一个小朋友嗰啲大箱，三大箱。二十年后今日我仲用紧， 啲味仲喺度啊！ 啲味就冇咗，即系嗰只茉莉花香味嗰只咧，嗰阵时候个个都 冇嗰阵时薄荷啫。 啊，薄荷，哎呀，薄荷味，薄荷味吓。系啦，呢个又系唔知俾啲咩戆居人困咗，但系嗰阵时候系好多呢一啲人乱噏嘢嘅 rumor 嘅，系好多呢啲嘅咁样样。 嗰时真系连波波餐餐都移民埋，即系 ship 埋过嚟，寄埋过嚟。 系啦，因为真系觉得呢一度系咩都冇啊，但其实就唔系嘅，其实就唔系嘅。 同袋鼠同埋树熊住啊嘛，呢度。 嗯，系咯，咁所以真系好多人都有呢一啲嘅即系呢个情况啦，就系、是、俾人困咗啦，就唔知话带啲咩翻嚟啦咁样。咁即系其实点解有好多人会咁样谂咧？咁其实澳洲就真系冇咁多 temple 卖嘅，因为唔需要，因为澳洲冇香港咁潮湿，你唔需要无端端真系攞起张厕纸咧嚟到喺度抹汗啊咁样。 同埋就算 你最多食嘢抹嘴， 同埋就算出去食饭咧，餐馆啊茶楼都有纸巾俾你嘅喺呢度。 系啦，咁同埋通常喺唔知香港系咪？香港系咪任你攞纸巾嘅去麦当劳？ 以前是咯，而家唔知 道。哦，咁系咯，咁嚟到澳洲你都系 任 攞麦当劳啦吓，咁所以即系你去到，即系尤其是九十年代咧，即系而家少咗啲啦咁样样吓。咁但系嗰阵时候九十年代咧，所有人嘅车上面都有一大沓麦当劳嘅纸巾咧，就系即系随时用嚟抹嘢嘅，有啲咩抹咧就咩抹咁样样。咁所以嗰阵时候就好多人困人啦咁样样。咁但系我屋企咧就经历就系咩咧，就系嗰阵时候细个要每一个人验身啊嘛，系咪？ 嗯。 咁當你驗身嘅時候，啲移民官咧就會 allocate 你要去睇邊個醫生嘅咁樣樣，咁我哋就 allocate 咗一個醫生咧，原來呢一個醫生咧係出名衰人嚟嘅，咁佢係點樣咧？即係佢係會話你有邊啲病有邊啲病，咁跟住之後咧就從中賺錢。哦，你有呢病啊？咁你要去做呢個治療，咁要佢收錢咁樣樣嚇。咁嗰陣時候呢一個醫生咧就咧話我有神病頂你個肺咁樣樣嚇。咁跟住之後咧真係搞到我阿爸阿媽好即係幾鬼擔心啊！咁又喊啊又成，咁跟住之後咩事啊？會死啊咁樣。我細個以為會死咁樣樣嚇。咁跟住之後就發覺咧，超原來呢一個醫生係。是賊嚟嘅咁樣，咁好似之後佢又俾人 complain 得多，需要除牌啊，定係點？咁但係之後都解決咗呢一件事啦，咁樣樣。所以真係都好多，即係而家咁樣講就好快一句講咗，咁但係真係係一個。 好长嘅经历， 你谂下系一个几大嘅经历咧，即系你一心谂住移民咁样样，咁跟住哇，即系呢啲人几冇良心咧，系咪？你话我细嘅，即系五岁嘅天真无邪靓仔嘅小朋友，话佢有神病顶你个肺啊！ 同埋，其实我相信咧，移民之前咧，嗰个心态、个心情咧，都系非常之沉重嘅。我相信，即系唔会话好开心、好兴奋，我觉得唔系咯。 系啊，你开始 要這樣 即系你系抌低晒你所有嘅朋友嚟到开始一个新嘅开始咁样样，同埋以前嗰个 mentality 系好唔同嘅，即系你即系首先你唔系自己一个去外国啦，同埋你即系你真系好似去一个外星，去一个唔同嘅地方咁样样，即系所以我话啦，即系如果你系话今日我哋将手嘢执起去加拿大嘅，都 OK 啊，因为我哋会觉得同呢度冇乜分别， 但系 有啲乜嘢随时可以上 Facebook， 随时可以打电话俾个 friend 喺香港，即系好似冇。离开到一样嘅咁样， 同埋嗰阵时觉得系，即系当你移民咗另一个国家嘅时候，其实系好似好与世隔绝啦。一来，同埋二来系，就算有咩事都系翻，好似个感觉系翻唔到转头，即系你唔会再翻翻香港。但系如果系 而家 呢一刻， 随时可以 移民 到， 系啦。如果你嚟到，你唔中意咪走咯，咁样攞埋国籍走咯， 同 埋 passport 走啦。 你搭飞机系一件好巴闭嘅事嚟噶嘛？嗰阵时系，哇，有几可以搭到飞机啊嘛？而家个个搭飞机，同埋几年翻去嗰次，我记得即系我嗰阵时候91年移民 ，OK， 即系当然要所谓话要坐移民监啦。即係我好鬼憎呢個 term， 但係話要坐移民監啦，即係之後再翻香港係96年啊，係5年冇翻咗香港，但係呢個好正常喎，即係好多人都係咁嘅，即係哇你翻香港啊，即係好似好大件事咁樣嚇，咁你記住帶多啲嘢翻嚟啊，即係咁樣樣。所以那陣時候那個世界呢是很不同的。你就算即今天是移民嚟澳洲，即係都不會有一個咁大的衝擊，因為首先呢那個社會呢是 真係冇咁多唐人啦，咁樣樣。 嗰陣時咯，九十年 代。係咯，即係其實講真的，你今日嘅我，我要得到香港嘅文化，我係完全唔需要翻香港嘅咯。 嗯。 嚇、 嗯， 即係我之前我都可能會話，哦，翻香港要買多啲衫嘅，咁我而家有咩上網買唔到啊？ 係啊，冇錯。 所以即係其實而家越嚟越都係咧，即係即係喺二千年之後啊，咁樣即係都想多啲翻香港買多啲唔同嘅嘢嘅咁樣樣。我而家喺澳洲有啲咩買唔到啊？我有啲咩需要要翻去？其實根本就係冇乜嘅咯。咁樣除咗食嘢之外，食嘢係唯一係 吸引到你翻去， 吸引到我嘅、嗯。但係另外即係例如買衫啊、各樣啊，已經完全冇咁嘅需要。係係。嗱嗰陣時候啱啱嚟到澳洲咧，好重要嘅就係咩咧？就係、是、唐人嘅小朋友咧，就要翻呢一個中文學校、Chinese school、嗯。咁通常呢個 Chinese school 咧就係、是、都好平嘅，即係你當係25蚊一堂咁樣，咁你就 每個禮拜一次， 係啊，一個禮拜一次就每個 semester 俾即係一個 semester 就250即係左右啦咁樣。咁時間就通常係大概4个钟嘅，咁中間有十分鐘或者15分钟小息， 即係星期六日嗰啲啊嘛。 係啦，咁通常星期六嘅嚇，因為星期日要好多人翻教會啦，咁樣 family day 啦。咁即係佢會教你點寫中文啊，點睇中文啊咁樣。 啊，嗰時係教廣東話噶啦。 就一半一半嘅，一半廣東話，一半普通話嘅，通常就嚇。但如果係得一個 language， 通常都係淨係廣東話啫嚇。嗯嚇，嗰陣時候咧就係台灣政府個橋務咧就做得好好嘅嗰陣時候嚇。嗰陣時候咧台灣又即係嗰陣時候澳華公會啊都係。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嘅都系 嗰个年代 系啊，因为嗰阵时候澳华工会咧系做好多嘢嘅。澳华工会咧即系佢有一啲 piano competition 啦，即系因为而家澳洲澳华工会就净系俾老人家啫，但系以前系好多年轻嘢，即系又有舞狮团啊，系有好多舞狮团啊，有中文学，而家都有中文学校啦，舞狮团啊，中文学校啊，有教小朋友跳舞啊，有弹琴比赛啊咁样。嗰陣時候細個參加過一次，記得贏過20蚊添嘅。 跳舞？ 唔係啊，係彈琴啊，跳舞彈琴啊，係啊嚇。咁嗰陣時候咧，台灣嘅橋舞就做得好好啦。咁佢哋就會免費咧，俾一啲嘅台灣嘅中文書嘅海外版咧，就係、是、送俾好多呢一啲嘅中文學校嘅。咁、係世界各地嘅嚇。咁、所以佢係全用繁體字啦。咁但係佢嗰啲中文書咧，即係側邊有全部曬拼音啊嗰啲咁。我因為細個問側邊嗰啲咩嚟㗎老師咁樣，側邊唔使理佢。 查曬得 啦，全部唔使理佢咁樣。嚇嗰啲台灣書係真係都幾好嘅，咁即係佢教你啲即係基本嘅成語啊，孔子啊、孟子啊，佢都會教你嘅咁樣。咁我最記得真係學過孔子咁樣樣嚇，或者係晏子即係入呢個九洞嗰陣時候，佢點樣串咗楚王咁樣樣，係咪楚王啊？應該係啊，唔知串邊個皇帝啦咁樣樣嚇。咁嗰陣時候嗰陣時候台灣呢一隻書咧，佢就应该是出到大概9年班咁样，但系好少人读到咁高嘅、通常净系小学读，中学就唔读噶。 因为中学开始功课多啦，咁屋企就唔好啦，唔好读中文处啦，你读下啲做功课啊，读下书先啦。 系啦，咁我咧就好特别嘅，即系因为我就有一班同学，我哋同埋呢一班同学系好 close 嘅，细个嗰阵时。 你几多年班开始学中文咯？ 一嚟到澳洲就即刻开始学啦，就吓。 即系六七岁 六岁七岁就开始学，咁跟住我系读到咧11班嘅，系吓，即系香港方块。 16、17岁系。 咁我系读到嗰阵时候咧，佢华文嗰啲书咧已经系冇晒噶啦，即系已经系读晒你读晒你毕业噶啦。 九年班之后唔使读噶啦。 系啦，咁样样。咁所以咁但系嗰阵时候我哋即系班同学就好 close， 同埋一个好锡我哋嘅老师咁样样吓。咁佢就唔系净系教我哋中文嘅，即系教我哋做人啊。咁即系佢一个即系。我咁大个嚟讲，系对我哋最好嘅老师咁样吓，所以我就读书就读到好大，读中文就读到好大咁样吓。咁系啦，咁跟住咁所以好多人问我啊，即系点解我嚟到澳洲大都识中文咧？咁样咁 除咗多谢 TVB 之外， TVB 有少少多谢啦。咁但系都最主要唔系多谢 TVB， 最主要多谢周星驰嘅，其实咁样，多谢周星驰咁样。 咁我哋 TVB 都系一年一套啫。 系啊，咁同埋中文学校真系都对我系有好大帮助咁样嘅。咁但系真系学中文学得最多就系咩咧？就系开始喺2AC 做节目咁样，开始做广东话节目，咁跟住先就学识。多啲講廣東話啦，咁樣。我因為以前做節目嗰陣時候啊，嗰陣時候我一開始做一個評論嘅節目啊嘛，就每個星期評論政治。嗰陣時候我廿歲到啦嚇，每個星期3分鐘，6个3分鐘嘅。我記得我第一次6个3分鐘，我用咗6个鐘頭錄。6个钟头，咁我系咧每只字咧系用英文拼音写出嚟嘅，但系我而家就好咗好多啦，即系都好多英文，即系但我而家就睇英文读中文咁样样啦，因为我 即係寫英文始終快啲，打一啲 keywords 嘅就會寫翻中文啊咁樣啦。咁嗰陣時候讀中文學校咧，佢係亦都有呢一個嘅全澳中文朗誦比賽啦咁樣。咁以前嗰啲中文朗誦比賽嘅 quality 係好高嘅。吓，即系小弟冠军啦，16至18岁， 又多个圈啊！ 哇，但系嗰阵时候啲 quality 好高，但我近年嚟咧就即系有时都会喺唐人街搞一下啲即系唔同活动啦。 你都听过啦？ 哇，即系吴志正康源真系唔再讲啦，但系佢广东话都讲唔正，即系鬼仔鬼仔鬼妹口音嗰啲咧。 系啊，咩咩地音嗰啲咁样。 直咁同埋又完全系冇即系啲节奏都系错嘅。 嗯， 即系有一啲。朗诵位应该是拖长或者停顿的，他完全是没有 sense 的，即我忘记了、那句是不是这样，但其中一句就是很高的山，你的高是很高，他就是很高、即这些是错的嘛，这些、即我都不 是什么 expert， 但是即 我见到就已经觉得是、即现在的 quality 是差了很多，那时候有作文比赛、我见到一些很有趣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我这一班同学和朋友之中呢，有一班呢是学广东话，有一班是学普通话的、 但是都是香港来的， 学香港来的、学普通话呢、那些爸妈就贪心，佢、就话咩咧？佢就话：，广东话佢识讲啦，喺屋企，梗系学多个语言，学普通话好啲啊嘛。 嗯、 但系最后学普通话出嚟嗰啲咧，最后广东话、普通话都讲唔到。 系 吓 ，whereas 咧，你学广东，你学广东话嗰啲咧，可能佢当时广东话系，即系普通话系完全唔识嘅咁样。咁、但系当你系 master 咗广东话之后，你再学普通话就容易好多。咁所以即系嗰阵时候嗰啲人就打唔好个根基咯，咁所以就反而两头唔到。咁、所以如果系人移民的，或者即係 有小朋友是要學中文的、必定先學廣東話。 冇錯， 你學完廣東話之後，你一定學到普通話嘅，其實你一定學到的。咁但係如果你嗰個根底唔喺度嘅，你就一定唔掂啦。咁樣係啦，咁樣咁我記得即係嚟到澳洲嗰陣時候咧，有另外就係咩咧？就係呢個可能大家估唔到會咁講咧，就真係遇見種族歧視嘅。吓，估唔到咁讲咧，就真系遇见种族歧视。因为我嗰阵时候翻第一间小学咧，就系喺Cremorne 嘅一间学校。咁 Cremorne 咧系一个出名嘅沙滩区嚟嘅，咁样即系系啦，系多鬼嘅，多意大利人嘅咁样。咁我记得嗰阵时候咧，因为佢间学校就分两个 part 嘅，一个 junior 一个 senior。junior school 咧就系kindergarten， 即系 幼稚园， 叫做幼稚园啦，但系喺澳洲咧，幼稚园同埋小学咧系黐埋一齐嘅。 preschool 吓，preschool 又唔同啊 ，preschool 就另一回事嚟嘅就吓，但系佢就 kindergarten 啦咁样，咁所以你开始翻小学咧就系 kindergarten year one year two year three 都系算系小学嘅，吓、咁跟住啊唔系。Kindergarten year one year two， 咁跟住 year three four five six 咧就叫 senior 嘅。咁嗰阵时候咧，成个 junior school 里边咧系得三个华人，三个华人， 仲 系 其中一个， 系啊，我系其中一个，同埋仲要咧系有一个咧系完全唔识讲中文，另外一个咧就低咗一级，识得讲少少，识少少，唔系几好嗰啲咁样样。 即系你最叻嗰个啦，三个其中。 中文最叻，所有其他嘢最渣。咁所以即系当我一开始翻到呢间学校嗰阵时候咧，你谂下系一个完全冇华人嘅环境咧，咁即系小朋友 make fun of you， 即系笑你系正常嘅咁样。 同埋你都唔知人哋笑乜，你知人哋笑你，但 系 唔系总 之我知道人哋笑我，因为我系 Chinese 啦。咁嗰阵时候的而且确真系有种族歧视，真系有人 被小朋友歧视， 真系有人歧视我。咁嗰阵时候佢会即系嚟我边嗰边有乜嘢唱首歌咩啊 ？Ching Chong China Man Sitting on the Dunny Can， 咁之后就跑开，哈哈，好开心咁样。咁但系其实真系我细个又冇朋友啦，咁样样啱啱嚟到，真系其实系好 hurt 嘅，即系呢啲系对我有童年阴影嘅。其实就吓，咁之后读咗两年呢间学校咧，就转校啦。咁样我记得即系喺我读嗰间学校嗰阵时候咧，即系有一件惨事就系咩咧？就系咧，即系俾嗰班小朋友笑啊嘛，日日喺度笑我，激鬼死人。咁跟住咧，即系我就喺先生嗰个台面嗰度咧，就拿咗一堆钉，咁跟住之后咧就将佢袋落袋，吓、即系佢啲大头钉咧，哇！咁跟住之后跑落去嗰阵就不停俾啲钉吉，几辛苦啊咁样。咁跟住之后咧，佢笑我，咪搵啲钉钉佢。咁跟住之后咧，即系先生见家长啊，争啲踢我出校添咁样。咁但系嗰阵时候我又唔识得解释，吓，即系你点解要咁做？咁跟住佢笑我咁样。嗰阵时候就冇咁多啲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 话 racist 咁样嘅、 哦， 即系我就算 racist 呢个字都系到好大个先识，但系嗰阵时候系完全冇啲咁嘅嘢。 咁 样。 系人哋话做咩啊？你笑佢咁样，你咪同佢争论咯。即系啲老师，即系我唔知佢唔敢同我讲啦。 识英文， 但我唔识英文啊嘛。咁但系咧，当我系转咗去另一间学校嗰阵时候，搬屋就转咗另一间学校啦。咁就好好多啦，因为嗰间学校就有唐人，同埋咧多啲唔同种族嘅人。但系话多其实都唔系多嘅，一班小朋友有30个啦。 即系亚洲人嗰啲咁样。 有即系喺我班，另外系香港人嘅有一个。咁跟住有一个印度人，一个日本人，一个阿拉伯人，咁所以其实係一班里面呢有两成呢係外族人啦，叫做咁样样，即係总之唔係白人啦，咁但係嗰陣时候已经係好好啦，咁喺嗰间学校呢，即係我可以好清楚咁讲呢，就係从来冇因为我係 Chinese 被人歧视过。尤其是你有即系你已经开始多咗唔同种族嘅人，你就唔会咁样歧视啦，你就咁。但我相信，如果一间学校里边就系得一个嘅，咁你会俾人笑，咁跟住你又唔识讲，你又唔识点样 defend 你自己，即系人哋笑你其实又正常嘅。咁你就算即系你唔好话人哋，诶睇下啲鬼佬几岁。就算如果你系喺香港嘅咁样，咁有一个另外嘅人嚟到，咁又唔识讲个语言，俾人笑或者俾人排斥，其实都系正常，即系呢个系人之常情。咁所以我 forgive 嘅，所以我就 我嗰阵时我喺大学读书嘅时候咧，咁你知我唔系雪梨，你知如果而家雪梨读大学就好简单啦，好多唐人啦，即系你唔识讲英文系冇问题嘅，因为你大部分人都讲广东话、普通话咁样样。咁我嗰阵时读大学嘅时候咧，我仲好记得成班咧，就系得我一个亚洲人咯。 喂，尤其是读你个科添啦，嗰啲全部都系绿色头发川鼻人嚟噶， 全部都系白人嚟噶。咁跟住之后咧，但系你话有冇种族歧视咧？我完全冇。 哇，尤其是你个科就一定唔会啦，即系读可能其他可能会，但系你个科就一定即系唔会有啦咁样样。咁但系亦都系即系反而系喺我去到感受唔到种族歧视嘅嗰一个时候咧，就发觉好多我侧边嗰啲人成日讲种族歧视喎，就吓。咁嗰阵时候亦都系有 Pauline Hanson 同埋呢一个即系团结党 Unity Party 冒起嘅一个嘅时间啦。 即系之前讲过啦。 之前的节目都讲过咁样，咁但系即系到我去到嗰一个时候嗰阵时候，已经系见到喺我嘅身边已经系真系冇种族歧视嘅情况发生。咁同时亦都唔会话有好多人就系话真系好注重呢个政治正确啊，你系 Chinese 一定要好 sensitive 啊，就冇啲咁嘅嘢嘅。即系嗰个我觉得一个好 balance 嘅时期咯。咁同埋我亦都系要被逼系要讲多啲英文啊，咁样样。虽然有一个 Chinese friend 啦，但唔可以成日同佢一齐噶嘛，即系我哋两个一齐都要同其他人一齐玩啊，咁样样。 要融合翻其他。 咁所以就真系有融合社，即系融入社会嘅呢一样嘢嘅。所以我觉得喺嗰个时间长大咧，其实就 OK 嘅吓。其实最主要系因为一开始我翻嗰间学校系有一个咁嘅情况啫吓，因为嗰间学校根本就冇 Chinese， 即系个问题系咁样啫。其实都系吓，因为嗰阵时候我真系俾人虾啊嘛吓。但系你而家系冇俾人虾啦，首先就咁，同埋嗰阵时候我哋冇虾虾爸爸话，圣诞节系令到我觉得好系气愤嘅，系 discrimination 嘅。我哋 Chinese 唔 celebrate Christmas 嘅，即系我哋冇咁样样啊嘛，你明啊吓？咁但系我哋呢啲真系承受過種族歧視嘅人，我哋就冇幾吉嘅。而家反而咁唔種族歧視，而家反而最多幾吉嘅。我係中學咧2004年畢業嘅，咁所以今年咧就係我哋嘅 10 year anniversary 十週年啦，咁樣。咁我咧就翻去我讀嗰間中學，即係成班一齊就翻去，即係我見到呢個對於種族歧視嗰個 sensitivity 係黐咗線嘅。咁首先咧，當我係睇翻喺掛滿喺牆上面嗰啲相啊咁樣咧。我可以话呢一间学校咧，起码有八九成系 Asian，八九成系 Asian 咁样样。咁喺每一间班房里边咧，都会有一个牌咧，就系话如果你有见到啲咩 discrimination 嘅事情咧，一定要即刻 report 俾呢一个咩 racial discrimination officer 听咁样样。咁我心谂，喂大佬，你间学校有八成至九成系 Asian， 边个 discriminate 你啊？ 咪咯， 最多系 Asian discriminate 鬼啫，系咪啊？ 咪咯。 咁同埋 仲要咁 focus 喺个每一班房里面都整个咁嘅嘢出嚟， 咁同埋我啱啱去到嗰阵时候咧，就啱啱系呢个 Harmony Day， 即系和谐日。Harmony Day 咧就系 celebrate 有好多唔同 culture 啊。咁我入到去呢一个学校大堂嗰度咧，哇，全部都系挂满晒唔同国家嘅旗咁样样。咁 whereas 我细个嗰阵时候系有一个要求系要融入社会嘅，而家反而就唔系咯。吓，而家就反而话哦，即系你有你自己嘅 culture， 你唔需要融入社会嘅，亦都系即系我成日喺呢个 好助长呢个多元文化， 系所讲出嘅呢一个问题咯，咁样样吓。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你嚟到今日吓，2014年移民嚟到一个新嘅国家，同我嚟到澳洲一开始呢个时候所比较咧，而家系一啲都唔难。 你嚟到澳洲，你唔会俾人歧视到啊。其实就、嗯、你咁多亚洲人， 你根本你自己都有个社区喺度，你仲点样融入唔到咧？我真系唔明白。 你个社区系好大，一个好大嘅 support 咁样。咁但系嗱，我哋反而以前系俾人歧视嗰阵时候，都冇咁大声话人哋歧视。你反而而家最冇可能俾人歧视到嘅，就成日大大声声，日日话人哋歧视你。 嗯、 即系咁，所以即系我点解见到不快咧？就系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啦。咁样。以前的移民必定比现在是困难多很多很多。 嗯嗯、 是但是呢、即今天来到2014年即看回香港今天发生什么事、啊、即14岁小朋友今天刚刚 Facebook 看到14岁小朋友即、用粉笔画了把遮啫咁样画了一朵花啫、啊、就被人 送了去女童院。即香港变成一 香港变成一个这样的国家，即我就知道为什么要来到澳洲。所以当时那个、即付出呢即是、值得的。 嗯、 民主在澳洲的民主不完美，但起码你有公平和、 嗯、 公民得到尊重。 嗯、 即在香港你得不到尊重的，为什么呢？即、很多人香港说要投票权，这个 是应该要求的。嗯、我告诉人香港人是没有什么呢？香港人不单止是没有投票权、 嗯、 香港人是公民权都没有。 嗯、 香港人 technically 是没有国籍的。 是啊。 他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是啊。 他是什么公民？他不是公民。为什么香港人不能投票？因为你连公民都不是。 即是连一个 投票是一 个 公民权 来 的。你只是得有一个 passport。还有一个、永即、香港的、三粒星身份证。就是你可以居留在香港。你在香港的权，这个叫居留权，不是公民权。 嗯、 你没有国籍，你不是公民。 嗯、 是不 是、嗯、 所以但是当你来到澳洲的时候，澳洲这个国家是给你一个 grace， 给你这个的自由、啊、民主不再讲，它还给你一个公民的身份。 是的，这个身份是很重要。 他给你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给到你。我 specifically 讲香港人、 嗯、 即如果讲身份的关系，你宁愿做大陆人都好过做香港人，因为大陆人起码他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承认你 他是公民来的、 嗯、 但是你香港人你连公民都不是、 嗯、 是不是、 嗯、 所以即当你是去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资助你，你没有钱的给钱你，你没有屋住的给屋你住， 给医疗你， 给 医疗 你，给教育你、 嗯 啊，人哋俾你咁大嘅信任、 嗯， 哇！你就大大声声走去话人哋种族歧视，即系呢一个我系顶唔到，呢、 嗯、 一个真系顶唔到， 接受唔到 吓。咁尤其是即系今日反而系即系已经系少咗好多歧视噶啦，咁样样。咁、嗯、你成日系咁样做一啲咁样嘅嘢，首先唔帮到社会啦。咁同埋即系更加差嘅就系咩咧？而家事实上即系我哋西方国家系打紧仗，系同伊斯兰教嘅教义搞紧打紧仗，即系呢 extreme 嘅极端嘅伊斯兰教的问题是跟他们打紧仗的。当我们是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和这些反民主的人打紧仗，很多华人站在哪边呢、 嗯、 就是站在伊斯兰教那边。 嗯、 这件事我是很看不过眼的。样你就成日挂住即是这个华人的歧视你各样，即首先就根本就没有歧视，人家都不知道对你几好、 嗯。 如果是你说来到做移民很辛苦的，你可以不来。但我可以说什么，即是我们屋企当时来到移民，即好像刚才所说经过很多辛酸事、 嗯、 即我刚才所说的都是我是即一些小朋友的事，其实都不是说很大件事，就 即 是 不要说你嘻嘻哈哈，但 是 那时 候其实即我爸妈所经过的呢 是更加大、 嗯、 是更加大，他的牺牲、啊、和他所、即经过的事 是比我所经历的是更加大的、 嗯、 樣。但是我又不是他们，我很难代表他们说樣、嗯、我只可以说 我自己的经历。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是值得的、 嗯。 既然值得的就不要说那么多东西了。所以为什么我不会骂澳 洲？如果觉得值得的就应该珍惜。 是啦，值得就珍惜。 嗯、 所以为什么我不会说那么多东西骂澳洲呢？樣因为其实就算有问题的都不关这个国家事。喂，老冯的，人家老冯要帮你的。是你自己黑土话要来这里、 嗯。 就算说是 skill migration 的，即很多人说不是、哦、我们有些 contribute 给这个国家的，是 skill migration。但是你觉得在这个 deal 里面哪个着数一点、 嗯、 你觉得哪个着数一点、 嗯、 好啊。即係我、哦、你 contribute， 你覺得邊個需要邊個多啲啊？咁你咪已經係見到呢一個關係到底係啊冇錯，你 contribute 啦，咁你唔好嚟一笨。你估冇其他人可以 contribute 到啊？ 嗯、 你估呢個國家冇其他人可以做到啊？ 嗯、 即係其實呢一個 immigration policy 即係幫助呢一個國家咁樣。咁、 嗯、 但係 你即係其實最大嘅受益者唔係個國家，係你自己本人啊。所以你唔好話你嚟到呢一個國家，哦，我有咩 contribution 嘅？你咩 contribution？ 你應該嘅。你就算你喺呢個國家出世，你都應該咩 contribution？ 即係唔好以為個國家需要你，其實你自己需要國家。你怎麼用呢個籌碼？係啦，話翻個國家轉頭。 係啦，冇錯。因為點解咧？你唔中意嘅，你隨時可以走㗎。其實嚇，除非你一個好出色嘅運動員咁樣嘢，咁跟住喺呢個國家真係乞討你啊！你嚟咗國家啦，送啲咩俾你啦咁樣樣。但 otherwise 嘅係邊個 apply 話要嚟？嚟呢一個國家嘅，邊個係要即係要求啊？邊個係要要求啊 ？request 啊 ？apply 話嚟呢個國家，呢一個係你啊。咁所以當你嚟到呢個國家，你唔好咁幾吉人，唔好講咁多嘢。即係嗱，以前嘅如果真係有種族歧視嘅咁樣樣，咁有得講嘅。但係到你而家事實上係冇種族歧視，就算有嘅都係少咗好多，同埋唔會少於你嚟嗰個地方。事實上，即係你要 make 翻個 balance 啊嘛嚇。即係好啦。在一千个人里面可能有一个歧视你的，得不得啊？得不得先？一千个人里面有一个歧视你，是不是代表整个国家？ 是 的。那你是不是要这个国家完全 clean 才得啊？你是不是要整个国家一个歧视人的人都没有啊？你没可能是这样的，大佬。即是你没理由，因为澳洲有少部分的歧视的人就说这个国家是种族歧视咯。所以真的有一句说话我觉得很啱，就是说We are no more a racist country than we are a country of murderers。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不可以说澳洲是一个种族歧视的国家，就如你不可以说澳洲是一个杀人犯的国家 just because 澳洲是有杀人犯。当然澳洲是杀人犯，但是你不可以说我们是一个杀人犯的国家嘛。当然澳洲是种族歧视的人，但你不可以说澳洲人是种族歧视咯。就算是有种族歧视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少量。还有呢，其实我见中国人他自己所講的或者自己所做的都不見得好得去哪裡，即是你要話人的你才有口話自己。你看我經常都說，你看大部分的香港人或者中國人，你有個仔的他帶個印度妹來的然後見家長的，你想想大部分人有什麼意見呢？那就是咯，大佬。所以人家歧視你的，好啦，你當有一部分人看不起你，那你就由得他們咯。你即我相信大部分香港人看不起非洲人的，看不起印度人的，看不起东南亚人的。 是 啊， 我知道有些华人是娶一些菲律宾的女仔 做老婆的， 在澳洲。你想想他妈说什么？那就是咯。即是我不是说个个华人都是这样，但是你看到这件事是普遍，必定呢是比澳洲人的种族歧视呢普遍得多。所以就不要成日闹咁多人话人哋种族歧视啦。即是有幸可以来到澳洲这个国家， 好好珍惜啦， 住呢。人哋俾你咁大嘅面子，唔单止就係俾你居留权，俾你呢、這、一个可以做公民嘅呢一个名分，係唔可以用钱衡量。 同埋好难得嘅。 同埋好难得。而家几多人想要都要唔到。你自己人啊，中国人啊，中华人民共和国血浓于水，都唔将呢一个咁卑微嘅俾你，香港人公民的身份都冇，係咪？咁所以佢點會俾投票權你啊？公民你都做唔到啦，真係。咁但係你嚟到一個國家，人哋同你三唔識七，又唔識你嘅咁樣，佢就俾呢個公民權你。咁所以真係唔該咧，真係嚟到澳洲咧就尊重下呢一個國家嚇咁樣。好，算唔算鬧人啊？咁樣 OK 啦，好好多啦， 五十分啦。好，咁我哋好下個禮拜再見。咁如果有啲咩嘅疑問故事咧，咁都希望大家可以分享下，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page ANZCanton.com。可以下次再見，拜拜。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